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相声演员给人的印象都十分的机智，这种机智其实不仅仅表现在舞台上，在抗战年代，有正义感的相声演员还运用自己的机智巧妙地戏弄了日本鬼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个相声演员机智巧妙地戏耍小鬼子的故事。这位相声演员是谁呢？不妨让我们先来听一段相声，之后红九再来告诉您。 我朗诵诗歌，从我喉咙里头发出来的那种声音，您仔细听， 怎么样？ 就像小河的流水，那真是飘摇摇，悠荡荡， 荡荡，怎么了您这是？ 心情激动， 我受得了吗？ 荡荡飘飘，我学学， 您学学， 我那天怎么朗诵？ 哎，你来一来， 大家来着了，我学学那天怎么朗诵的？ 朗诵错不了， 我这个诗歌朗诵的非常动人， 动人， 动人，动得厉害， 怎么厉害？ 希望大家把皮猴都穿上， 皮猴吧， 别冻出毛病了，朗诵朗诵啊， 朗诵朗诵， 注意啊，啊，一，一，啊，一， 哎呀，怎么了？ 你不懂啊， 啊， 这叫朗诵前奏曲， 这叫朗诵前奏曲。 朗诵之前试试声音的高低，调节好了肺活量 啊， 注意啊， 嗯， 听这个味儿啊， 嗯， 韵味苍凉， 错不了。 火烛红颜， 什么味儿啊？这是？ 你没有这个水平， 嗯， 这叫诗韵， 还诗韵了呢。 诗人朗诵必须要有韵味， 嗯， 注意听着啊， 嗯。 火烛红颜，武汉红颜， 我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跟卖破烂的差不多，破烂礼貌差不多， 不礼貌， 嗯， 你这种人嘲笑诗人， 还嘲笑诗人， 犯罪的行为， 嗯， 注意一下啊， 说吧。 火烛红颜，武汉红颜，红颜这本书 怎么样？ 我还没看。 这不废话吗？没看你说他干嘛呀？ 我没有这本书怎么看呢？ 没有不要紧呢。 怎么办？ 你可以买一本啊。 买一本？你给钱？ 我凭什么给钱呢？ 应当的。 你自己拿钱。 我自己也不花钱。 怎么？ 我们单位有个图书室， 嗯， 我借一本红颜保证一夜看完。